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哇，系 又翻 哇！我连开头都冇添啊！你点解啊？因为喂啲料多到咁样，大佬我仲点会嘥时间？千祈唔好睇啊，系咪先嗰扎嘢？咁啊唔紧要嘅，嗰啲你哋都睇到惯晒噶啦。咁啊即刻翻嚟先。好啦，咁啊回应 呼吁咗啲嘢未噶？ 我呼吁乜嘢？ 月费 嗯 系咪啊？喂，交月费讲完系啦。咁咧就多谢多谢多谢。咁咧就回复翻上一 part 就讲过咧，就系讲紧各位档主咧，有其实。他哋仲有好多一啲佢哋難忘嘅嘢，咁我頭先咪後咧都有問過，係喂跟住問係咪冇啦，係咪冇曬啦？唔係啊，仲有好多啊，咁啊，梗係一定係要俾佢哋繼續去 盡爆心中情， 盡爆啦，好繼續。 係啊，其實咧有一次咧就有一個主辦單位就同我哋講咧話，唉咩一個即係都相距甚遠嘅檔咧就投訴我哋啲香，因為我哋賣香嘅，咁咧嗰啲香就手工香嚟嘅，咁咧佢 等陣先係，我記得。你講過係佢係賣香噶嘛？但係賣嗰啲香係咩嚟㗎？ 手工做嘅，即係其實可以點， 即係有啲似拜神嗰只咁，但係就點身啲唔同 嘅。 我三角形嗰只，哦 ，OK， 咁嘅樣嘅。 哦，你知唔知我都成日用嘅呢啲？ 係啦，咁樣嘅一粒，係啦。咁我哋咧就其實因為即係買嘅時候咧，有時咧你聞嘅味道咧同你點出嚟嘅味道就唔同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其實我哋都要俾啲客人去試，因為佢最終翻屋企都係點。 點試啊？點完之後 係啦，咁 個 係啦，咁都要佢自己 索索 索下佢。佢就聞完之後，接完之後佢唔會係擠落個鼻哥窿啦。咁有啲距離 辣嘅喎，嗰啲 邊位咁樣， 即係係雖然有個位都幾邊咁。咁佢咧就會話就話一個比較即係同我哋講，就話一個距離都頗遠嘅檔主啦，投訴我哋。咁咧跟住後屘我哋就行埋去問嗰個檔主啊，係咪即係有啲咁嘅味咧？因為嗰個檔主其實就賣咖啡嘅，咁我哋又問啊，同佢溝通下啦。 咁你啲咖啡夠夠？嗰佢賣咖啡賣煲好咗嗰啲定還是賣粉？ 佢即沖嘅， 即沖。 咁佢有冇即刻沖咁樣嗰啲設備？ 佢有即沖嘅設備嘅。咁佢咧就其實跟住佢話。啊、其實我冇投訴喎、啊，我幾時有投訴啊？跟住咁當然啦，係其實係即 係個主辦單位懟佢出嚟， 單位就 哇呢、這個主辦單位點會公開投訴人身份㗎、啊？ 即係 想佢哋私了啊，自己埋邊搞掂先啦。 有少少我哋嗰次就唔係幾滿意咁樣啦。咁後屘咧就係、是、因為咁樣咧，我哋就同嗰個賣咖啡嘅檔主 friend 咗。咁、哦、我哋就想、嗯、 其實冇嘢，你哋互相揮影啫嘛。佢啲咖啡又煙親你，你啲香又煙翻佢。 咁 咁夾埋一齊做呢一個咩話？你嘅沉香咖啡。 其實就大家就之後就可以 keep 住有聯絡啦，跟住以後就即係、都有大家互相去交流。 哦，你講呢個係奇緣 嚟嘅。係啊，呢、這個係奇緣。 咁你唔係你依家唔係投訴嘅呢、這個係。 我唔係投訴。 你呢個係因你呢、這個你呢、這個 投訴你啫。 被 投訴 被投訴啦。咁、但係我哋發現有幾次咧，都係因為啲即係類似呢啲啊，有好似有不愉快嘅嘢，但係其實結果都。其實是可以變成 咁，有冇啲仲激啲嘅咧？ 立凳打啲有冇？ 冇啊！我哋有 好事，我哋好斯文嘅。 通常我 人哋人哋做嘅啫，呢啲即係講呢啲嘅。 係啊， 你話你有冇做過啫？黐線嘅， 其他就冇咯。 係啊，咁我哋其實咧就會通常我哋都會即係自己知道啦。有個問題，我哋都會話你同個主辦單位講，其實係即係最好係安排啲側邊啲嘅位啦，咁樣即係或者係通風啲嘅位，咁即係大家嗰個可以就到咁，其睇，譬如有啲檔主咁樣去賣魚蛋咁，同即係佢又賣住啲香，咁佢可能自己都會覺得 係咁舒服嘅咁樣去，係咯。咁我 但係其實味道呢一樣嘢咧，即係 好過癮㗎。 好係咯，因為點解咧？我又覺得味道咁樣香嗰啲味道係吸引到人嘅。 但有時你覺得香，但人哋可能未必覺得香， 有啲 好過癮嘅， 就會即係佢自己本身係。 總之最好就冇啦， 係嘛？ 冇就唔使。 因為我哋都試過聞到一啲味，其實係唔係咁中意，但係我哋冇出聲咯，即係有得，因為佢始終佢。由佢嘅擺檔，咁如果我哋又出聲，又好似係啦，好似好老土咁啦，係咪先？咁咪忍一忍兩日啫，咁樣咯，會係啊。 咁其實係啊。 咁會唔會咩㗎？如果呢啲長期係有呢啲咁嘅騷擾，會 bad list 佢嘅。 你講係投訴人嗰個啊，定話係 被投訴？ 兩邊啦，我覺得兩邊啦，即係你有啲 因為咁樣而 blacklist 咯。 唔會嘅，唔會因為佢發出味，亦都唔會因為佢。 如果因為發出味，咁佢就俾我 blacklist 咗啦。 哦， 咁係咪好慘？係啦，咁係咪好慘？ 但係好多檔其實都會有噶嘛，啲香檳咁有啲人哋唔中意聞薰衣草嘅都可以一樣有。 我頭先聽你講，好似話。有啲打鬥嘅場面發生，有機會係咩事咧？ 葉問嗰只 唔係，其實講出嚟係好嘅，因為咧通常嚟計咧，我哋做人你知噶啦。譬如我，即係我唔想，我有啲嘢唔想同佢講嘅，我同咗你講。佢聽到啊嘛，咁佢咪唔會咯， 醒水啦， 係啊，係啊，你點會靜咗啊？ 指住我， 唔係你最好示範啦，係啦，咁啊，咁你哋 其實嗰次係。我已經唔記得咗係因為原因嗰個係咩事，但係就係檔主與檔主之間可能大家傾偈啦，傾開啊，你覺唔覺咁啊？你覺唔覺咁？跟住佢哋大家都覺得嘅時候，然後就話不如同個搞手講翻啦件事，咁然後可能同。 開始覺得自己勢力大啦，係哦，原來我冇錯喎，原來佢都係覺得佢錯喎， 咁係咁喎， 係咁樣係啦， 咁就可能幾個女仔咁樣就傾下傾下咁就，不如同佢講啦，咁就唔係揾最。大嗰個嘅，咁就揾咗可能其他幫手嗰啲啦，咁就係幾個女仔，咁就去揾咗個男仔嘅。咁講講下個男仔突然之間就講唔夠幾句，佢就話做咩嘢啫？而家係咪好多不滿啦？即係其實想講翻俾佢聽，反映翻。 但係其實你哋會唔會驚？嗱，我想知道 waiting list 呢樣嘢咧，其實係小書你獨有啊，定還是其他檔都係會有呢咁嘅情？即係其他嘅搞市集呢樣嘢嘅人，佢哋都有咁。 其實都有噶，頭先所以講話你嗰個 friend 等咗三次都唔得。其實我哋都試過好多次呢啲報同一個。 係啦，嗱，我就係想講一樣嘢，嗰啲人咧，佢會唔會恃住得啦？你再投訴啊，我下次 bad list 你。 其實佢 而你哋令到你唔夠膽咁大聲咁樣咧， 其實唔會噶， 唔會噶嘛。 係啊，我哋唔會向惡勢力低頭噶嘛。 唔係，係大部分嘅檔主都係咁樣，定還是係？ 嗯，有啲人怕事，可能佢真係會唔出聲咯。佢費事我下次再報嘅時候啊，你唔俾我參加，有啲人會咁諗嘅。 嗯， 咁但係 都會有呢啲人噶啦。 係啦，點都有噶，但係有時有啲嘢你真係覺得係唔係咁噶喎，成件事咁。同你講翻啫，我哋嗰一刻唔係惡意去特登鬧你噶嘛，只不過想同你講翻啫嘛。咁但係佢個反應係好大啊嘛，佢就會覺得我哋做咩啫？而家搞得唔好咩？點點點？咁梗係搞得唔好先同你講啦。你搞得好，我哋就讚你啦。點會同你投訴啫？仲係咪先？但係佢一聽到投訴嘅時候，有啲人反應好大，佢就會覺得唔 OK， 咁佢咪發脾氣，佢直頭發脾氣鬧啲女人，直頭係咪想問佢哋係咪要喐手？咁人哋嗰幾個女仔都話：我哋同你講翻啫嘛，咁我哋都冇話要 喐手， 即係咯，我哋點解要？ 我唔係想喐手啊！你唔係誤會咗我啊？ 點解要咁樣？ 咁都要喐手？ 係啦，咁佢就話，跟住佢啲檔主都未話報警嘅時候，然後嗰個搞 先發制人， 係啦，佢話咁報警啦，咁不如咁跟住搞下搞下，跟住。真係搞手出現咗啦，跟住然後即刻拉埋佢一邊啦，撳低佢，然後唔好意思啊，佢亂講嘢定點樣啦，即係咁樣。 其實講真，即 係已經 我話俾你聽啦 ，OK 啊， 其實唔得，其實唔可以得罪檔主嘅，即係唔可以得罪你哋嘅，因為其實。你哋即係嗰啲一吹風出去個能力係幾強你知唔知啊？我大佬一團結起嘅時候，係咪先？喂人哋做咩？喂人哋做緊 sell 嘢啊，大佬！ 系咪先？顺便附带 sell 呢嚿嘢 ，sell 埋你个档单几衰？你嗰下你嗰镬嘢都几大镬？即系你呢、這个 真系一传十，十传百之后嗰件事， 你唔讲我都唔知道，我咪后会问翻你边间噶啦，系啦。 好多人跟住之后就冇嚟嘅，都会下次见到啦。啊，喂，你知唔知道上次啊边个单嘢？ 几大镬啊！ 系啊，真系会一传十， 几难保镬嘅呢啲嘢都。 个圈子都系好细嘅，因为你受咗圈子，咁你好多时都系重复嘅啲档住。咁当佢冇生意嘅时候，同隔篱倾偈咧，就会倾翻之前有啲咩怒气。 系啦， 同埋俾你哋渲染下咧，原本人哋冇咁大，可能越讲越大咁样。 越听又系，你本身唔觉嘅，然后讲个下，咦系喎， 又系喎， 好似经历过， 讲得越嚟越 high 啊，加盐加下醋咁样，你仲唔死？咁啊 OK 嘅，咁啊好啦，咁啊嗱，我相信咧，怒嘈嘢就不停都有新嘢发生噶啦。咁我觉得咧，我亦都唔会嘥咗呢啲料嘅，我觉得包装过会重新同大家报告一下嘅。好啦，咁啊嚟紧我哋剩翻嘅时间咧，我都想 focus 翻喺阿小舒佢嗰、那个。搞呢一個市集啊，點解佢會形成呢件事啊？未來有咩新發展啊、諗法啊咁樣？因為我諗佢呢件事，佢都係我覺得係因為有啲嘢撞出嚟而發生嘅啫，唔會特登有個人呢件事未形成之前，突然間好有理念咁樣，冇理由由零開始，一定係睇到有啲嘢發生，你先至會做嘅啫。點啊？搞咗幾耐呢壇嘢？ 其實你都知道我係一屆文青啦，咁我都中意行市集嘅。咁其實就係從行市集啦，咁就會睇到啊，有會有 幾時開始有嘅？ 都差唔多，唔係我自己去行啦，就係、是、差唔多兩年前。係啦，但係市集呢樣嘢其實就已經好耐噶啦，最先就會喺JCCAC 啦，即係石硖尾嘅創物會創意藝術中心嗰度啦，會係最先。其實已經好多年噶啦，都唔係最近一兩年嘅事。咁就譬如見到呢樣嘢嘅時候，咁就會諗啊。我的做法會不會可以做得好一點呢？或者我也有興趣去做這件事，那就開始去籌備咯。那現在正式 run 了大概年幾咯，剛剛做了一年多這樣。 做一年多、OK, 一年幾 OK, 那你見到這那你無端端你黐起哪條筋突然間要去做呢？你喂，那你行得見到就做很大鑊的，我見到很多東西我又未搞得掂的 都是好像你之前說那我就只是即是會寫東西，當然圍不到生那就賺食了，那就說一下那就是都會想做回為這一樣東西，即係呢一個文化去做翻啲嘢，會唔會加到我自己想加嘅一啲獨特啲嘅元素落去呢？即係譬如可能可能市集嘅，可能好多人都會講係手作市集。但係其實追溯翻咧，譬如香港以前嗰啲大笪地啦，大笪地唔係 cheap 啊，或者唔係一啲好低檔嘅文化呢啲、其實係生活化，或者會 我都中意行嗰啲嘅，不過個名衰啲啫嘛，改 得行，即係俾人就會覺得啊，會係啲 cheap 嘢啊咁樣。 同埋咧，我有個有樣嘢咧，有時咧，譬如我哋日本咧，原宿咧，咁啊啲人日本仔咧擺地攤啊咁樣，但係唔係啊，人哋個感覺，我感覺好似好型咁樣嘅喎，點解人哋擺街就有型咁啊？香港咧，即系摆呢啲咧，就觉得系有机会有 cheap 个位咧， 去深水埗 啦， 上街咁样系啦，行过啲夜啲就再行过去买旧啲。 所以当初就系基于呢啲咁嘅谂法啦，咁就所以想自己做一个市集出嚟，就会有我自己嘅特色喺入边咁样。 系，咁就开始嘅。 我特色其实我会系比较多元化，我好多人都会非议我咧，系咪点解唔系净系摆手作喺度咧？你都唔系一个真正嘅市集嚟嘅。咁其实我就会觉得。基於我剛才講的一個，其實香港一個很 local 的文化，就是很多元很混雜的這樣東西，我想將這個元素放進去，就不只是做手作，可能有其他不同的一些小店都會放進去，這個就是我一個 其實是好的，因為說真的，你要那些手作仔的東西，你真的想做那樣東西，那你當然想讓多人看的，那你當然引啲人入嚟啦，其他嘅元素咁，但係當然其他嘅元素嗰啲又唔係話去到好 cheap 啊，好同你好對沖啊嗰只，咁我覺得其實咁你目的都係想我睇到你啲嘢啫，咁引到你入去唔得咯，咁當然又唔係你都話突突突嗰啲咁嘅嘢啦，我都翹啦，咁所以咧變咗我又我覺得好閒嘅，以前有啲商場係呢類型嘅，但係搞搞冇鬼曬啦，已經地產霸權之後冇曬啦呢扎嘢。咁好啦，咁我再想問下你咧，阿小舒，你呢個喺經營呢件事嗰個困難上面喺邊個位置咧？有冇曾經遇過啲 經營困難 挫折咧？ 初次譬如可能籌備的時候就是找場地啦，因為我們都想去多些不同的地方，其實就真的試過很多不同的地方，每一次的經驗呢都很寶貴，也都不是個個場地都 OK 的，因 為有些場地最不 OK 是什麼場地呢？講來講 不講名啦，就是在哪些區域啦，譬如可能我即以我們的經驗就是譬如可能觀塘區的一些比較難去到拉一些客人去到行市集，可能未熟悉這件事還要醞釀一段時間這樣咯，這個就會比較難一點， 都要的，都要有時就就地腳的，即就算你生家啦都好啦，起碼你真的有個巴士去到，有個地鐵站口這樣到下，你行5至10分鐘我覺得都 OK 的，但有些真的生卡啦，是啊俾你做啊大佬拍烏蠅好似啦嗰啲。咁除咗呢樣之外有冇話真係有一啲嗱講返你哋啦，有冇啲好麻煩嘅客人呢？好麻煩嘅實有啦呢啲。 人係啦，我都會覺得人有要求係。 佢即刻 佢即刻唔得我發 咗你唔係話我啊。 是一個很麻煩的消費者 來的，不是麻煩不要緊，就是有些你明白的啦，即是他有些是絕穩到是咯， 會的有些會跟我好像港人一樣，有些會跟我投訴，譬如說為什麼隔離檔買的東西那麼便宜，但我就控制不到人家那個檔主的價錢，或者他怎樣設個價出來，譬如他真的比較草率一點或者噁心一點，他找個紙皮就寫個30元。 你有沒有試過看漏眼真的有同類型的東西？ 同類型一定有， 因為一定有 咁價錢你是控制不到的， 係啊，我梗係控制唔到， 佢賣幾多少錢咁。 但係同類型嘅嘢，同一樣嘢有冇試過呢？ 同一樣都有㗎。但是它的特色會不同咯，有些就真的同一樣貨品它的包裝會不同啦，或者做出來譬如可能都是那一類的東西，譬如可能都是衣服，譬如可能有些就是是的選擇，或者衣服譬如可能有些是賣Korean Fashion 韓國的衣服，有些就真的自己譬如手作的裙都有，是的，okay，其實不可以這樣去比較咯，即消費者一定會分得出哪些是正東西，哪些是值那個價值的嘛，是的， 有些東西慢慢會收 消費者都不是熟的嘛。 咁好啦，咁我有最一樣嘢最中意聽噶啦，呢啲嘢就係一啲攻擊嘅嘢啦。咁我知道你哋呢啲即係同我呢啲一樣，都係出類拔萃嘅品種咧，都一樣好多人攻擊嘅。咁網上面就更加多啦。咁我成日都我覺得你個 EQ 控制得好好嘅。咁但係你有時都忍唔住自己都爆兩句 shit 嘅喺個 Facebook 嗰度嚇兩句啫，感受啫，但係冇講係咩事嘅。咁我特登唔問你嘅，就係想。即係俾啲位置你可以講下，或者有啲乜嘢經常性即不停咁樣 look 噶嘛？問完你答完又問， 頭先嗰啲 係啦。咁你可以，我覺得你呢度一次過講完之後，以後一答你嘅時候又 cut 翻呢一段，你自己睇啦。咁啊搞掂啦，係啦。咁因為應一通常攻擊你係咩問題多呢？ 攻擊佢又唔係攻擊嘅， 但係你搞佢哋㗎啦。 但係有啲奇怪嘅，就係例如你我真係 control 唔到其他檔式嘅錢。我不能夠要求他即你不要賣50元啦，你賣100元啦，因為這樣會整出個場價，即我不能夠這樣說嘛，這個第一件事啦，這個我控制不到，真的不可以這樣做。第二就是可能有很多時候其實就會是事後他先話翻個問題俾我聽嘅，譬如可能店主話譬如可能阿扁啊，頭先 Vivian 都講話可以喺現場揾到我，咁我就會叫我啲拍檔去處理個問題啦。咁但係有啲咧就事後先至喺個 WhatsApp 度話翻俾我聽，啊你呢次咧點點點我做得唔好， 又唔聲唔聲咁樣又唔當面講， 即係嗰啲咯，出曬糞入曬土，突然間話我冇擺張佛經俾落去，要掘翻副棺材上嚟嗰啲咯，我點掘俾你啊？你早講啊，大佬，我嗰陣時傷心啊嘛，點知啫？咪點佢俾你睇咯、啊！你話傷心，大佬、啊、真係有件咁嘅事發生，我先講嘅。 係咯，你其實職場話幫我聽，我就職場處理到咯。但係之後講就處理唔到咯，因為嗰個事就已經 咁。咁佢想佢目的係想得到啲乜嘢？想得到鬧你嗰個快感啊，定還是咩咧？ 可能佢唔係講俾我聽到嘅意見嚟嘅，可能佢想我下次去改進。咁但係有啲嘢其實可以即時做到，譬如頭先講教燈光咧，其實我可以即場叫個僆仔幫你教就 OK 啦，已經。 佢真係好有教養。我真的 feel 到，因為點解咧？做得呢啲咧，一定係好多唔同嘅。大家做同類型嘅嘢咧，真係開波開你波啊緊嘅啦。每次我比較粗鄙少少，但係咁樣先顯得我有我個本土文化裏邊啊嘛。OK， 做俾你一樣。咁啊，講緊你即係因為一定係有好多，我相信一定有好多同類型嘅人，俾你麻煩嘅。 即俾啲麻煩你嘅，係例如可能喂佢真係去同管理處投訴，你哋點點點，又或者喺網上邊講一啲嘢嚟，又係咁不停咁樣講你點點點，不停咁樣講你點點，我相信一定有嘅。你可以抽少少出嚟講，係啦，其實你唔使冇噶啦，基本上你做得呢啲咧，即係做得你一個成功嘅例子咧，係必須要經過噶啦呢件事。系啦，即系我亦都明白佢嘅立场。我唔想特登去乜嘢啦。咁我宣泄完就算啦。但我其实觉得系有必要回应一次，即系你不停咁无限 loop 嗰啲问题，回应一次系啦，无手都上嚟，无手都系一样噶。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我以前嗰啲嘢啦。咁我哋最近有个动保团体合作紧，叫无鞋守护者。咁喺香港一劲啊，呢间嘢。咁勁嘅原因就緊，因為人哋真係堅足狗堅狗狗啊，係啦，我唔係話其他嗰啲唔堅，只不過我比較認為呢個比較堅啲啫，係啦。咁人哋想人哋做得成功個，初初幾個人咁樣做未出名嘅時候冇人話咁，一出咗名之後咧就不停咁樣唔同地方唔同網上留言攻擊，咁連壇主都忍唔住啦，要喺呢度爆發下啦，一次過回應曬你所有嘢，跟住之後慢慢個性格淨去到依家，佢講咩由佢咧？即去到咁樣，咁我覺得其實講一次嘅原因係可以 突破咗個心理關 口。唔係啊，你明唔明白？呢、這個世界上真係有好多人用隻耳嚟做人噶嘛？你明唔明白？係啦，例如喂，咁講真，如果唔係佢哋一開頭誤會咗，唔係喎呢檔嘢點點點點點嘅喎，咁實有呢啲咁嘅人，我唔緊要啊，佢睇唔到冇辦法。但係如果佢有心去理解呢件事咧，佢就有機會聽到你嘅解釋啦。因為你在網上面馬戰咧，就貶低了自己的身份。你反而而家自己啊，用你那個好祥和的性，好祥和嘅口吻講翻啊，其實我唔係咯，咁樣個樣咯，咁樣咁啊，呢、這個都有啲港女咁，你演繹翻出嚟會好啲。 第一個就是散貨場啦，即係好多人俾翻我哋嘅 comment 就係我或者我都會睇翻其他檔主講話，我哋嗰個係一個散貨場，就係、是、因為冇唔係純手作啦，跟住又話賣啲淘寶嘢啦，跟住又話啲賣啲嘢 cheap 啦，就係因為之前講我買3蚊、20蚊、10件，大減價、大出血，有啲檔主真係會擺呢啲牌喺度嘅， 好樣嘅重要 係啦， 真在價啲， 咁但係 真心你冇辦法有啲嘅係啦， 但我作為一個主辦單位，我係 嗱你幾好笑咁樣講出嚟， 控制唔到，我係控制唔到呢樣嘢，即係我唔會行埋去咯。你收埋大出血得唔得啊？ 係啊，你 其實我覺得咧，做呢啲咧最開心嘅地方咧，係有一個足夠嘅自由度俾你哋去發揮你自己嗰件事啊嘛。有啲人唔係真係想賣嗰件嘢，想即係想好似你咁，你大把錢一定唔係想買，你純粹係想同個婦女有一件事發生下啫，係咪先？咁。亦都係啦，你咩牌啊，點樣做法啊，你控制唔到，最多呢個品質嘅檢定呢，我會留作一個記錄，到到下一次呢就可能呢一個我哋會擺後少少啦，係啦，因為你令到成件事係低咗，咁但係嗰一刻人仲唔會做到呢樣嘢，你話散貨場，咁講真即係你話散貨場咪散貨場咯，即係我唔係唔認 你啲貨都係嚟散 嘅，咁你啲貨嚟散㗎嘛，佢係嗱你唔做散貨場得，你啲嘢淨係只供觀賞，唔准賣，係啦，你做唔做到啊？唔得噶嘛，你賣得一件，你已經係散貨，你講咩散貨啫？係咪先？呢啲係揾嘢嚟講啦，好明顯。嗱，你博到我呢樣嘢乜鬼都得啊！咁好啦，散貨場之外咧，話咩啊？啲嘢 cheap 啊，淘寶嘢啊咁樣。咁確實我又真係想問下你啦，即係唔好話成日幫住你啦，幫下人哋啦。咁你係有冇話每一次嗰、那個點？你點樣證明嗰啲唔係淘寶嘢？ 第一就是我會篩選的時候，其實會看曬佢哋啲 Facebook 啦、IG 啦，即係你真的買乜嘢，最好我哋會找埋有冇之前已經出過活動，真係擺過檔出嚟，究竟係點樣嘅咧？咁都會篩選嘅呢一度，做咗一陣篩選啦。咁但係有時啲檔主咧會係俾相就俾一套啦，但係到現場咧，佢又會擺少少另外一啲唔係嘅嘢出嚟嘅。 滲啲落去咁樣。 咁呢個咧就會好靠我哋，譬如現場行啊，去見到啊，咦？點解呢樣嘢可能唔係你報嘅嘢 嗰啲啊？ 咁但係有啲，譬如有啲人見到嘅時候就啊，點解佢隔離嗰檔賣埋啲咁嘅嘢㗎？咁樣咁都會有呢種。 例如有啲乜嘢係 呢個唔關佢事，我覺得呢個係要檔主自己守規矩咯。其實呢個係佢睇相睇唔到。 你有冇一份嘢要簽？你係要規定要賣翻你呢類型？ 有的，我哋守則有寫的，但係始終不是法律。 咁又係，你又你又唔可以話好似真係趕佢走。 我唔會同佢講，你唔係得，你即係走。呢個情況都冇試過，即係盡量唔好，唔會令到啲客你唔得呢樣嘢，唔係喎，你走啦，執嘢走，即係唔可以咁樣嘅。 最多下次唔侵你話，所以你哋，我覺得你應該有個先修班，或者要拍定一段短片。 介紹飛機嗰啲啊嘛， 唔係啦，介紹一點解咧？你講你嗱，我俾段片你睇，唔使尷尬啊，係嘛？睇完之後，你下次點解唔入圍你自己心照啦？但係你唔 係 喎，你 下場就係咁樣。 如果佢以為可以就咁擺埋出嚟，就炸街衣都過到，咦？唔出聲喎，應該下次得啦。咁佢就唔知道下次唔得啦。但係唔係喎？佢知道，喂，唔係你擺咗樣，下次會 bad list 咗。啊，係咩？係咩？係咩？係咩？係咩？ 識做，識做，識 收都收唔住，食環嗰只你喺度，係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你要都要可能預先都趕定啦，即係未擺檔之前，因為你一擺咗咧，我哋唔會出聲嘅，但係我哋會記錄低，因為真係可能下一次嘅時候咧，就可能因為呢樣嘢咧，就未必有機會可以合作到啦。咁樣即係你用翻你個方法咧，你講乜都舒服噶啦，依家用粗口鬧人幾好聽噶啦。 呢個就延伸到下一個問題啦。有時我哋同檔主可能講翻樣嘢呢樣嘢嘅時候，可能檔主就會覺得。乜你咁麻煩噶？點解我咁樣又唔得？我俾咗錢俾咗租嚟嘅喎，咁跟住佢哋就會即係有部分啦，就會真係上網會寫翻呢樣嘢。 其實我覺得你，咁樣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講定咯， 有噶，我哋有參與守則噶嘛，參與守則其實係有。 其實你講定咗唔緊要嘅。亦都我覺得你都唔需要再勸喻㗎啦，即係未簽嘅之前講咗，嗱你已經有講啦，係啦，咁跟住到真係佢發生咗，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勸喻佢㗎啦，即係唔使勸喻咯，勸喻咩啫？ 打我？ 唔係啊，唔使勸喻，下一次就心照啦，你唔得有原因啦，講完啦，係嘛？跟住佢再問。為什麼我這麼多次都不行，為什麼你幾個月幾多號幾多點曾經做過這件事，你認不認，你認不認罪， 法官 的樣子，你其實你這些你都有相機的，拍得一兩張做 reference 咯，那不用說話，你拍的 是影控， 是的，是的， 但我周圍拍照 也不是拍不知道的，這些他周圍拍的嘛，那好了，那是防不勝防的，你說那些是不是淘寶貨，是不是，我有時帶著他出來，人家都問我他是不是淘寶貨的，那你防不勝防的嘛，他是淘寶貨，他沒有說我，只是我以為佢唔係嘛，係咪？係啦，唔好意思，我見你冇乜嘢講，特登有啲嘢踢下你咁解嘅。 轉頭。 O、okay, K， 好，好啦，咁除咗呢度，仲有啲乜嘢？你想去回應翻嗰啲攻擊啊，各樣啊？ 一時間諗唔起添，因為都化化地， 都化化地， 因為都多。 咁啊係，咁你做得耐咗，依家 有時可能係。即知道不是檔主嚟嘅講嗰番説話，可能是啲同業嚟嘅，呢個係會知道的， 係好啦，咁我又問下你啦。咁其實你呢個市集你自己，咁你做到一段時間，你都做到咁嘅一件事，有啲乜嘢你嚟緊再希望再加落你嘅市集度，或者再做得好啲咁樣咧？ 嚟緊其實就會想做同多啲唔同嘅組織合作啦，或者同多啲唔同嘅媒體合作啦，所以有同我同你嘅合作啦，咁樣咯。 OK。合作做乜嘢先得噶？ 合作，其實咧會想長遠啲嘅，真係會係一啲唔係擺攤式，即係譬如一個禮拜一次，幾時公佈下個月。 唔好意思，暫時你講名先。你講到呢個位，我都想問一下你哋。其實咧有好多人俾好多意見埋嚟咧，就係有啲咧就話啊，擺市集嘅人係想做一隻冇腳嘅雀仔嘅，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就話唔係，我覺得佢哋真係想有一個上鋪嘅機會。我想問你兩位當事人，其實你們是想怎樣呢？ 咁梗係唔想做一隻冇腳嘅腳仔雀仔啦，咁樣 冇腳嘅腳仔，冇腳嘅腳仔， 其實係呢一個係即係其實最近都係 Breaker 先都有講過，探討即係未來工作模式嘅方向。咁其實而家係越嚟 呢集要俾嗰個老細 係啊，即係其實 係越嚟越你自己講啊，我講啊， 即係短期嘅簽一年 contract 嘅工作又好，即係好多成日有職場不愉快嘅嘢又好，即係。就算高薪的公務員都好，嗱嗱聲就走去辭職。咁其實係，梗係而家嘅工作模式，梗係想自己有多啲自主空間。你話做從一個手作嘅方向，即係擺市集嘅方向去入手，梗係想自己有可以有一個 make a difference 嘅。 嗱，呢個咧，我會喺 focus 喺佢哋嘅產品同埋佢哋嘅故事裏邊咧講多啲，講多少少，因為依家真係唔夠時間。好啦，咁我又問翻你啦，你覺得你自己係咪想？ 其實我擺市集點解開始擺市集，其實係。 想事業的，真係，因為而家始終你租個位好貴，其實我是想事業睇下得唔得。如果其實我而家開始擺緊都八個月了，其實差唔多八個月。 其實翻格嗱，你冇你先冇講先，我話俾你知翻格係應該得嘅。因為點解咧？我去泰國旅行嘅咧，有時自己咁咧，去到嘅時候咧。成日去啲又係市嗱，泰國就真係成功啊！你哋真係學泰國啦，大佬，人哋真係嗰啲商場即係市集嚟噶，幾鬼好行啊！碼頭嗰個咧有冇行過啊？有摩天輪咁樣嗰個咧，算啦，唔緊要啦，都係賣緊，都係賣緊市集嗰啲嘢，又賣香啊，你知啦，賣緊香啊，番簡啊， 台灣都係㗎，係 啊， 係。 真的有行过门口香到爆，走埋真的要攞起嗰嚿嘢咧，又闻下玩下，自己买几嚿翻去做手信啊！我觉得香港应该，我啲人买翻香港做手信，即系话香港嘅人应该都 其实我哋都有谂过手信呢样嘢，系点样可以做啲嘢系代表香港，或者你可以 翻紧龙宫噶， 你一啲帆船啊， 做手信， 唔系你一啲帆船啦，咩千马大桥啊嗰啲咁，咪买咯。 哇，呢啲好挨 啦， 放狂 系啦，变咗挨啦， 就系、是、咁样先快买嘛。 但系 我想要有自己特色喎。 系咯，你真系挨啦，放狂真系打爆你。 系咯， 系啦，咁啊唔紧要，超压少少，你讲埋。 其实想试下睇得唔得，但系而家其实系 几耐你买咗？ 八个月到啦，但系越做越好嘅，咁睇下之后可能会真系想租啲位置，然后可能再教人啦。 好，时间无多，机会嚟啦，话俾你听。嗱，咁我同阿小舒咧，其实又合作咗一个project 嚟紧，系啦，未成事，但系倾紧百业化，系啦，未成事啊。咁系咩嚟嘅？系一个系一个著名嘅商场。咁、但係就冇乜人行嘅，暫時就咁咁咧就我哋咧就我哋傾緊，希望可以將我驚講錯嘢嘅，好啦，我好驚講錯嘢，所以咧就係話俾我希望將市集嘅模式，再加埋我嘅媒體力量去打造呢一件事，係啦。咁因為我 feel 到見到其他嘅市集咧，其實冇咩媒體力量嘅。咁所以我希望用我自己可以擺到自己落去去發揮呢一件事，咁啊從再有一個新嘅品牌出現，咁啊亦將市集引入去入面擺得好嘅，咁我哋諗下入鋪，係啦，咁我呢個係嚟緊嘅計劃，係啦，不久嘅幾個禮拜內會知結果噶啦，呢件事就咁啊，咁啊暫時係咁多啦，咁多謝咁多位上嚟俾我租質啦，希望你哋隻耳仔唔會辛苦啦。系啦，咁就下一集翻嚟咧，唔系下一次翻嚟咧，咁啊都系我谂都系讲市集噶啦。不过睇下，我应该可能下个礼拜会报告到俾大家听，得唔得啦？嗰件事系啦，因为好似下个礼拜见啊嘛，咁啊所以就下个礼拜大家会知噶啦。OK， 好，暂时咁多，多谢晒，拜拜。